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师，您…… 八蛛矛骤然插入地面，没等吉祥话音落下，唐三的身体已经如同炮弹一般弹射而出，带着那更加嘹亮的怒吼声直冲那座木屋而去。听到唐三的笑声，被绑在木桩上的六个人勉强抬起头，他们的精神都变好了几分，希冀的光芒混合着泪光在眼底闪动。光芒一闪，唐三就来到了他们身前，八蛛矛冰冷地划过，铁链纷纷破碎，史莱克五怪加上白沉香相继滑落在地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唐三迎面一拳，重重地轰击在面前木屋的墙壁上，轰然巨响中，正面墙壁化为碎片飞荡而出。唐三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不论之前吉祥怎么评价这紫珍珠海盗团，他们伤害到了自己的伙伴，那就是绝对的敌人。墙壁破开，唐三更是看到了令他目眦欲裂的一幕，一个身穿紫色长袍、身材中等的人正背对着他，而在他怀中正搂抱着不断挣扎只剩下了贴身八宝如意软甲的小五。骤然看到木屋内一个紫袍人搂着挣扎中的小五，唐三眼中的怒火已经化为了森冷到极致的红光。 死吧！ 身形骤然掠起，八蛛矛在背后伸展开来，虽然他没有释放出武魂，但这一刻已经通过蓝银皇右腿骨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限，直奔那紫色身影撞过去。不使用魂技是因为唐三怕伤害到小五，但他心中的怒火已经到了极致，无论如何也要将眼前这敢凌辱小五的人碎尸万段。那紫袍人听到身后声响，反应也很快，就在唐三扑出的同时，他的身体宛如鱿鱼一般快速扭曲了一下，只是一个闪身，带着小五已经滑出了五米开外，正好闪过唐三这一扑。但唐三是什么人？身体右侧最下方八蛛矛重重抽击在地面，左侧最下方八蛛矛插入地面之中起到支撑作用，整个人在半空之中来了一个大旋身，冲势丝毫不减，已再次来到紫袍人面前，锋锐的八蛛矛直奔对方身体插去。这一次唐三已经用出了全力，速度之快风驰电掣。那紫袍人虽然也是魂师，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根本就没有释放出武魂的机会，面临生死危机，那紫袍人做出了一个令唐三有些不解的动作，他猛地一推，将小五的身体送了出去，落向一旁的床铺。他自己已经来不及后退了，右腿骤然抬起，直奔唐三的胸踢了过来，这正是攻敌所必救。可惜他的反应虽快，和唐三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些，他那一腿看上去是攻敌所必救，而且他的腿也很长，可惜的是唐三的八蛛矛三米长度又岂是他的腿所能企及的。就在至少有四根八蛛矛就要刺入那紫袍人身体的时候，唐三也终于看清了紫袍人的相貌，他眼中的红色不禁呆滞了一下，攻击的动作也慢了半拍。呈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什么须眉大汉或是宁恶的海盗，而是一名身材匀称的女子，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相貌极美，高鼻梁大眼睛，一头紫色短发显得紧衬利落，英气勃勃。此时他一双漂亮的紫色大眼睛中正充满了惊骇之色，看着唐三。 女的，这是紫珍珠？ 这两个念头的出现让唐三的动作慢了，那紫珍珠也确实了得，突然感觉到对手气息的变化，一往无前的攻击迟钝了一下，借助右腿踢出之势，整个人在空中翻转一周，翻转的过程中外袍已经脱了下来，直甩向唐三，自己则借势后退。唐三发现对方是女人，心中的一口怨气顿时疏解了许多，便没有再去追击对手，身形一闪，已经来到了小五身边，一把就将他那曼妙的娇躯搂入自己怀中，一件长袍随之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甩出，裹住了小五的身体。小五这失去灵魂的本体显得有些仓皇失措，骤然感受到唐三的气息，不禁紧紧地搂着唐三的腰，说什么也不肯放开，胸前剧烈地起伏着，显然是受了不小的惊吓。唐三暂时放过了对方，对方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。 紫珍珠身为海盗团团长，在这片海域上也算是纵横了十多年，何曾如此狼狈？在唐三的攻击下险些被干掉，这位艳丽的团长顿时大怒。从紫珍珠的角度，只能看到唐三披散下来的蓝色长发，长发遮盖住了唐三的面容，只有他背后那带着倒刺凝恶的八蛛矛令这位紫珍珠团长暗暗吃惊。他下意识地催动魂力，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 什么人敢到我紫珍珠海盗团撒野？ 来杀你的人不只是你，我要将你这紫珍珠海盗团杀得鸡犬不留。 唐三感受到小舞受到了惊吓，怒火顿时再次腾起，想到伙伴们被禁锢在门外的遭遇，他缓缓抬起头。当紫珍珠看着抬起头的唐三时，也不禁愣了一下。在他眼中的唐三，天庭饱满，鼻直口方，英俊的面庞上充斥着冰冷的杀机，一双蓝眸中紫金色光芒吐露，但在这充满杀机的气息中，偏偏又带着几分优雅的气质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显得那么从容贵气。有生以来，紫珍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物。当然，紫珍珠对于帅哥的免疫力比起普通女人要强大很多，她兴趣独特，否则她也不会要娶一个女人了。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毁灭了我们紫珍珠海盗团，给我滚出来。 一边说着，紫珍珠身形暴退，一个闪身就已经出了木屋。唐三心中一惊，他怕对方迁怒到史莱克五怪身上，可是带着小舞又不方便用出瞬间转移，右脚猛然跺地，急速地追了出去。紫珍珠却并没有为难史莱克五怪和白沉香的意思，身形停在木屋前空地的一端。此时他的武魂已经释放出来，身体微微扭曲着，整个人都显得柔软起来，双眼之中多了几分死寂，皮肤表面也多了一层灰蓝色的细小鳞片。 蛇 看到他身体的变化，唐三首先就猜到了他的武魂必定与蛇有关，但是却不是普通的蛇，应该是海蛇武魂。两黄两紫两黑，六个最佳配比的魂环出现在紫珍珠身上。 这女人的实力确实非同一般，但那又如何？海蛇很毒吗？说到底也不过是蛇罢了。 唐三身形闪烁，将小舞交到依旧倒在地上还没有能坐起来的宁荣荣身边，眨眼间已经朝着紫珍珠扑了过去。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半空之中唐三的蓝鹰皇武魂骤然迸发出来，六个魂环几乎是从体内弹射而出的。魂环颜色晃得紫珍珠心头狂震，下一刻一圈白色光晕已骤然从唐三身上爆发。面对敌人，唐三是从来不会留手的，一上来他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杀神领域。自从在剑斗罗的压力下对杀神领域有所领悟之后，这领域的威力也比以前更大了。在领域范围内，唐三现在能够将杀神领域的效果进行任意的集中或是分散，此时他面对的对手只有一个人，自然将所有的杀气都凝聚在了紫珍珠身上。杀神突击瞬间爆发，紫珍珠只觉得全身骤然一冷，一股无与伦比的冰冷气息宛如利刃一般破胸而出，可这股力量却偏偏无形无质，身体寒冷之下恐惧感油然而生，紫珍珠下意识地向后退去，战意下降，杀神领域的削弱效果顿时产生，而且伴随着杀神领域的威力增强，冰冷的杀机还令紫珍珠的身体机能变得迟滞了许多。一身不俗的实力竟然发挥不出七成，黄绿色光芒凭空出现在半空中，化为大网直接笼罩向身体迟滞的紫珍珠。就在紫珍珠想要利用自己的武魂特殊性进行闪躲时，骤然间16根蓝鹰皇从地下奔涌而出，化为囚笼，死死地将它控制在内。大网以下内有囚笼，紫珍珠骇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没有任何闪躲的机会了。他又不擅长硬拼，灿烂的金光出现在唐三右臂，当两大限制技能死死限制住对手之后，蓝银霸王枪化为一道金光，成为了手臂的延伸，直接顶上了紫珍珠的胸脯。而直到此时，这边发生的巨大响动才召来了大量的海盗。 三哥， 是 别杀他！ 两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，唐三的蓝银霸王枪正好停在紫珍珠胸前， 锋锐的气息压迫的紫珍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不错，紫珍珠的实力确实相当不错，在魂帝这个层次上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。但是他遇到的却是唐三，一个敢于越级挑战魂斗罗的男人。要是在大海之中，说不定紫珍珠还能凭借自己的海魂师特性与唐三抗衡一下。但这里是陆地，从唐三单拳破墙那一刻开始，他的气势就已经完全被压在了下风，此时更是一败涂地。吉祥焦急地跑来，一根蓝银皇飘然而起，缠绕住了吉祥的身体，将他拉到自己身旁。唐三目光中威棱四射，扫视着周围大肆谩骂着的海盗， 谁再出言不逊或是上前一步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 海盗们顿时安静下来，一个个看着唐三，目光中充满了愤怒。吉祥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唐三的实力，看着唐三身上那六个魂环，尤其是红色魂环，他心中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。在他的认识中，虽然紫珍珠不算十分厉害，但也是这岛屿中最强大的一个。紫珍珠的实际年龄是35岁，明显比唐三要大得多了，可就是这么短暂的功夫，实力相当不俗的紫珍珠却已经折在了同为魂帝的老师手中。除了焦急之外，吉祥内心深处还有着几分隐隐的自豪。 老师，你别动手，团长不是坏人。 这些就是我要寻找的伙伴，他不是坏人。难道刚才我这些伙伴的情况你没看到？他一个女人娶什么妻子？他要娶的就是你的师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